五，练习。 一，声调。 靴，学，雪，血。 曲，曲，曲，去。 居，局，举，句。 曲，曲，曲，去。 千，钱，浅，欠。 溜，流，柳，六。 七，齐，起，气。 九，九，九，就。 明，明，明，命。 天，甜，甜，甜。 尖，尖，剪，剑。 二，不的变调。 不喝，不忙，不好，不要， 不听，不学，不懂，不看， 不搬，不填，不讲，不念， 不心，不行，不请，不进。 三，变音变调。 鸡，七，西，居，屈，虚。 尖，铅，先，姜，枪，香。 金，亲，心，精，清，星。 见，卷，钱，全，显，选。 金，君，琴，群，心，熏， 急，局，起，取，息，虚， 加，下，清，星，讲，强， 叫，笑，求，修，借，切， 解，写，瞧。 小井请 机器举旗休息修理 举行句型需要需要 努力履历取钱提前 今天明天今年明年 东边西边前边后边 权限全面新鲜新年